这首歌是来自王菲1997年的《梦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宇1999年《雨一直下》专辑当中的快歌《没关系》。当你对一个人，特别是你的爱人说没关系，你要疯就出去疯吧，你要玩就去玩吧，反正你有爱别人的权利。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呢，也许你的内心呢已经死了一半。张宇的快歌并不多，另一首快歌是《大女人》，和这首风格呢有一些类似。 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10月21日至11月30日，安祥伟业奥迪 4S 店12周年店庆感恩送礼，买大抽小再送万元礼，天天有奖再拿原厂礼，只要来了都有奖。记住，京良路廊坊路口北，83790100。

心不带有一丝温柔，是不是相聚以后才发觉时间很难留，再给我们一点点时间聚首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潘美辰的不要走不要走，这也是他首张专辑的标题歌曲，而这首歌当中的男声呢是他的制作人李复兴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陶晶莹当时1999年加盟风华唱片的第一张专辑的标题歌曲我变了。正如这张专辑的标题一样，陶晶莹的唱腔呢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有了很大的改变，以前呢是粗枝大叶，而后来呢变成了细腻的情感表达。这张专辑呢也是她歌坛的第一个高峰，离开我还有姐姐妹妹站起来这两首受欢迎的歌呢就来自这张专辑。 我变了，头脑里什么都对了，爱上下雨也快乐，我变了，碰到你什么都好了，爱上你哭泣也值得，我变了，碰到你什么都算了，只要你在我的身边唱歌，为什么这样呢？为什么这样呢？全世界都笑了。我变了，碰到你什么都算了，只要你在我的身边唱歌。为什么这样呢？为什么这样呢？全世界都笑了，我变了。 小了，我变了，碰到你什么都算了，只要你在我的身边唱歌。为什么这样呢？为什么这样呢？全世界都笑了。 这是来自1999年陶子陶晶莹的《我变了》，接下来是来自同一年的歌，这是迪克牛仔的《忘记我还是忘记他》，这是他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。这首歌的作曲是吕真晃，吕真晃参与创作的歌呢，包括像齐秦的《我拿什么爱你》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孟庭苇的《谁的眼泪在飞》，以及飞轮海的《越来越爱》。而这张专辑呢，也是迪克牛仔第一张演唱原创歌曲的专辑，之前他都是翻唱别的歌手的歌。来听到《忘记我还是忘记他》。 你静静地抚摸我的头发，眼瞳中流泻出对爱无力的匮乏，我的心感觉好害怕，一种莫名巨大的悲伤悄悄降临在我的身旁。我淡淡的伪装我的彷徨，沉默中仿佛我们之间有一道墙，笑得好牵强，一切用心规划的梦想，如今看来是那么勉强。我看不透你的想法，多么可怕的想法，怎么去爱都是惩罚，怎么选择都是一场心伤。放弃我还是忘记他，想法多么伤心的想法，难道你赢了心肠，怎么决定都是一场渺茫。忘记我还是忘记他，有一道墙。我的脸笑得好牵强，一切用心规划的梦想，如今看来是那么勉强。忘记我还是忘记他，我想不通你的想法，多么伤心的想法，难道你

甜蜜期都说也是无意义，爱不爱我已经没关系，一点小伤而已，你可以很放心，我不会为了留你假装可怜惜。 这是来自张惠妹2001年真实专辑当中的《我恨我爱你》。这首歌的意思很简单，遇到了不对的人，但是我就是爱你，所以我恨我自己。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起要听到的是谭咏麟《爱在深秋》的普通话版本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假如躲不开离别时候，我愿能对你潇洒挥手，只因痴情不该我所有，如何相守？往后让我想你在深秋，消失的爱在心头，唯一面对今天的分手，为你而泪流。忘了吧过去的梦，不必回头，情愿真心不舍与你分离，偶然当你想我在深秋，回忆远去的我在心头，回忆面对这一刻分手，你曾想你在深秋，回忆消失的爱在心头，回忆面对今天的分手，为你而泪流。忘了吧过去的梦，爱可付出不可收。